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想想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这周呢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专题。雅娟请您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这里呢前一段时间特别举行了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专场演出，可以说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呀来了不少，也带来很多经典的传统作品。那下面的时间呢话不多说，还是来让大家到现场去吧。这次现场呢也是我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青年相声演员宋德全共同主持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一个非常特殊的演出，大家已经看到舞台上了悬挂着我们相声艺术大师刘宝瑞先生的遗像，今天是纪念他老人家诞辰95周年，京津两地来了很多的相声名家，为了这场票很多的观众没有进来，真是为他们感到惋惜，剧场有限，我想应该向没进来的观众表示歉意，对进来的观众我们表示荣幸的祝贺， 热烈的欢迎。 这个应该说刘宝瑞先生是我们国家相声艺术大师，为我们相声艺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生光单口相声就录制了80多段，很多的老百姓我们现在依然享受着他老人家带给我们的快乐。我想他老人家在生前呢也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观众的掌声，我想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能够感受到今天现场热烈的气氛。 对，我们作为晚辈也非常荣幸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站在我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舞台上，和我们的衣食父母们共同来享受相声带给我们的欢乐。 对，那个这边还摆着一张刘先生照片，大家看到了，两个手伸着拇指。我想这个照片摆到这儿今天有特别特殊的意义。 怎么呢？ 刘老在天有灵一定伸着两个拇指说， 周末相声俱乐部真好，周末相声俱乐部观众更好， 对，好上加好，所以来的都是名家大腕，我们逐一为大家做出精彩的介绍。 对，今天还来了很多的朋友，特别应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中央人民电视台文艺中心的著名主持人周涛老师也来了，也来是为刘先生这个专场来，我们大家掌声感谢他啊！哎，还有我们中国京剧的第一丑，马老师 都来了， 哎，也来了， 各界名人， 所以说，可见我们刘宝瑞老师的艺术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他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但是刘宝瑞先生的相声迷可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今天我还接到了从新疆来的电话，那里有刘宝瑞先生的再传弟子们打来的电话，他们不能来，但是一定要叫我说新疆的他的再传弟子们也在新疆弘扬着相声，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对，所以千言万语，我们把更多的感谢放在今天的节目上。 好， 大家算是来着了，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 今天首先登场的寇耕儒老师就是刘先生的入室弟子。 对， 今天他老人家已经74岁了，今天他将和他的兄弟也是这个王长友老师的弟子啊，寇耕杰一块儿给大家表演刘先生生前的代表作品之一《找堂会》，我们掌声有请。 有请二位。 这是我的弟弟啊，亲弟弟，我是他的哥哥，他是我的弟弟，我们俩是一个工厂的产品，绝不是假冒伪劣。大家伙欢迎我们弟兄在这儿，感谢您。 我想我说这个你老站在这里头给大伙穷白活吧呢，你这个 穷白活呀，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不是，也不是白活， 哦， 就是那个什么，我是想说那个，是吧？如果， 哎， 好像是可能，平时也许不过，虽然以前偶尔，然而否则一切，似乎而且大概，因为所以大事，那是当然的喽。 什么就当然的喽？ 不是，我说了半天，闹着鬼气，你明白了吧？ 我糊涂了， 你看你还是不明白呢。我就是说说，你老往这里那么一站，油头粉面的， 油头粉面的， 不是也不是油头粉面，不是长得挺好看的，你 我这模样还好看呢。 我就是你往这里那么一站，给这么大伙那个叨吧叨叨吧叨，不是你那不是 您的意思，问我在这儿干什么？ 哎，我就这意思， 我这是给大家伙说相声的。 哦，这么一说您是相声演员。 对， 贵姓？ 我姓寇 啊，寇先生。哎，寇先生贵姓？ 姓刘。哎，寇先生贵姓啊？ 不是，你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寇耕儒。 叫什么？ 寇耕儒， 大腕儿。 不是， 寇耕儒，大名鼎鼎 啊，没有名声， 如驴贯耳啊， 哎， 那没有不知道， 如驴贯耳啊， 那叫 如雷贯耳， 我不太有多大文化， 哦， 叫如雷贯耳是吧？ 对， 如雷贯耳，寇耕儒 是我， 寇先生， 哎， 我找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啊， 我在天津我就找你，没找着啊， 是 没想到啊，在李金斗这块我把你逮着了， 哎，逮着了呀？ 也不是逮着，就把你抓着了， 哎，什么叫抓着了？ 把你 找着了？ 啊，对对了，见着你了， 对对对， 我见着你，我有点事情。 您见我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我们那里头有一档子事。想请你们去演出，不知可曾愿望否啊？ 行了，您就别拽了，还愿望否呢？我们去，我明白了 啊。 您是想听相声，找我们一个堂会？ 对了，怎么的了？你这是？ 什么事儿啊你？ 对对对，找个陶辉，找你去。 哎，您等会儿啊，您那是什么事儿啊？ 红事， 红事 啊，对， 娶媳妇儿。 娶媳妇儿那叫喜事，红事， 老太太过生日。 办生日那叫寿日，咱这是红事 哦，买卖开张。 哎，那叫公司开张，咱这是红事。 怎么个红事啊？ 着火。哎， 着火呀， 着火呀！您找消防队。 哎，不是你呀，没听清楚。 要加上我没说太明白。哎，我们那是什么事呢？是给那个小孩子办马月，是不是红事？ 这可是红事， 嘿， 给您道喜了。 我的同学，同学，我们就想请你们， 我们去啊， 去哈， 去 上我们那里去演出， 哎， 热闹热闹。 好， 不是你们准备去几个人呢？ 那得看您要几对相声了。一对是俩人， 一对是两个人。 对， 那有个四五个人行不？ 不，那不，起码得二十个人。 哦。二十人， 对， 那就这么定规下了， 咱定下了， 就这样的， 那我们就去了， 你去吧， 二十人， 啊，就这样， 没问题了， 这样，就这样，那您等会儿， 怎么的？ 咱得谈谈那价钱呢， 什么？ 您看您给多少钱呢？听你们这行子还要钱呢？哎， 啊，这叫行子呀，我们指着吃 啊，那这得你放心，你上我们哪里去能白忙活吗？ 对 啊，给你们钱，给你们钱。 哎，您看给多少钱？ 给，这不好说，这不好说。 那怎么不好说呢？ 不是，您给个价，说不出口来。 您说个价， 或者是给的太少了，不是吧？ 少没关系，您说具体了。 那我就说了， 哎 啊，给你们5万块钱吧，5万。太少了啊， 不少， 不太少，这不多不多，没关系啊，只要你们去，演得好，我们怎么一高兴， 哎， 没人给个红包， 还给红包， 红包也没多少钱， 多少钱？ 也就10万8万的，是吧？没多少钱 啊，这比给的还多呀！ 你们去吗？ 去呀， 去呀， 我们去呀， 就这么定下来， 那就这么定下来， 好嘞，好嘞， 哎， 那什么，这里头没有卖水的。 我们这还真没卖水的， 不是我渴了，我就渴了，我想买那个500块钱的水。 行，500块钱水，你要洗澡啊？是怎么？ 我有钱，我有钱， 我有钱。您搁下来， 怎么的？ 你们想喝水吗？ 啊，对。啊， 您喝这个？ 不，这是那不我给钱吗？ 啊，不用给钱， 不， 刚沏的 是吧？ 您喝。 哎呀，刚沏的， 哎， 这茶不错呀。 嗯。 这茶哪买的？ 正兴德茶庄。 哦，正兴德，多少钱一两的？ 10块钱一两。 啊，这茶里有没手表呗？ 哎，这里有手表啊？ 没有哈，这茶不错。 没有手表。 哎呀，这茶挺好，你们去啊，你们去啊，5万块钱一次。 这位啊，还真渴了。我说您吃的什么呀？ 啊，不瞒你说， 哎， 我吃的是那炸酱面。 哦， 我把那个酱先吃了，后吃的面条。 啊。那受得了吗？那个， 你们去吧，你们去。 我们去，哎，咱是小孩子办满月。 哎，对，小孩子办满月， 那我们就去。 哎， 咱得把这日子定下呀。 啊，咱这个日子不忙。 别不忙啊，您得说准了啊。 怎么？ 别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不，有什么事你先应着，咱这个不忙。 那不行，得记着您这个。 不，咱这个日子不忙啊。 你得说准了。 那日子谁说的准呀？ 怎么说不准呢？ 你知道那小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是不是？ 哎。 那你这呛着我，你这。养水子吗？你这是， 小孩子还没养活呢。 不是，怎么先定规下？先定规下吗？ 那定的也太早了。 那怎么早呢？ 还养活下来还得等一个月呢。 你等一个月怎么呀？你如果说那个孩子今天降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到日子了，这办满月吗？这不是？ 什么办满月？那怎么是办满月呀？那是喜三呐！ 啊，对了，我没说清楚，办喜三， 办喜三，你说办满月干嘛呀？ 不是，我是那么想的，那个办喜三的时候找你们， 是吧？爸妈月的时候吗？不还得找你们吗？ 两档子事儿呢。 5万块钱一次，红包是10万块钱。 我们去。 我再喝点啊！我再喝点。 你再喝点。那我们就后天去了。 别后天去。 怎么不后天？这不喜三吗？ 是喜三，你这别后天去啊！ 怎么呢？ 人家小孩今天生了，你是后天去啊？ 对呀、啊， 是不是？你要是明天生了呢，那你就得大后天去，是不是？你要是大后天生了呢，你就得大后天去，是不是？那要是大后天生呢，你就得大后天去了。 有你这么说话？ 你说的比我都溜啊！你 多新鲜呐！啊，那。喜三您得把它定下来呀、 啊、定下来呀、啊啊、这不定下来了吗、啊、怎么定下 来、啊、那我们就后天去了。 那后天能去吗？你后天 怎么呢？我们就盼着小孩子生呗。 啊，你别盼着小孩子生呀、啊、 怎么呢？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一结婚那就快了。 那就像话吗？像话吗？小孩他妈还没结束要结婚呢。结婚以后有孩子没孩子还不知道呢。 我问问你，等会儿我问问你， 您问我， 你说是那个姑娘结婚事情大，还是生小孩事情大？ 要说是闺女结婚事情大， 是吧？哎哎哎，我们那里就是姑娘结婚找你们堂会，你们去不去？去不去吧？ 去呀、啊！ 给你们5万块钱，去不去？ 去呀、啊！ 去不去？啊啊，还有10万块钱红包， 那去啊！ 你们去呢？ 我去了。 我再喝点。 这位自己拿了这个呀，真是结婚了 啊！ 不忙啊？ 哎，不，别不忙，这回就得忙了。哎，这回就得忙了。 怎么就忙了呢？ 姑娘都老大不小的了。 哦，多大了？ 今年都4岁了。你看，哎，你怎么又抢了？你这个老抢。 走。4岁的姑娘结婚呢？ 谁说4岁了？ 你不说4岁吗？ 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 你听清楚啥了？啊，04岁。 怎么着？ 04岁， 04岁， 哎，04岁 啊，20岁， 04岁， 老姑娘30岁， 04岁， 她怎么个04岁啊？ 这姑娘小名叫玲 啊， 4岁了，哎， 走。你回来，我看 这老头还练过，这都不得 多新鲜呢。到底什么事儿啊？ 你看我这不是说两句笑话吗？你看， 别 你看，我知道你们相声演员幽默滑稽，你看说两句笑话，你老头急眼了。我要知道你这么不知道的话，我不逗这老头玩吗？ 那你怎么回事？我告诉你 啊，我们那里是真有一档子事儿，请你们去演出，去不去吧？ 什么时候？ 我们 买 卖开张，买卖开张。去吧， 您那本尊凑齐了吗？ 啊， 您那地点找着了吗？销售的渠道您有吗？ 哎呀，这老头挺隔窜的，这家伙。 什么叫隔窜呢？ 怎么的 啊？ 你以为我没有买卖啊？ 啊，你有什么买卖啊？ 看来我要不把我的买卖说出来，我也镇压不了你。 哎，他要镇压我呀？ 我给你说说吧。 那您说， 咱不是吹， 嗯， 我那个买卖遍布全国。 嚯， 华润啤酒、左家实业、物华集团、新都房产、百货大楼、江滨酒厂、三星地板、大金牛家私、新辉灯饰、宏伟药业、爱华商场、综艺图书、清香阁茶楼、小男孩西餐、可可西餐酒吧、大富豪鞋店、千叶皮草、千禧复营、龙江建业、腾惠文诊所、精工口腔医院、吉祥业、水芙蓉福满楼、真滋饭店、西春发饭店、朝鲜族饭店、吉林世纪大饭店呢。 这个买卖呀， 这都是我的分号。分号， 您那主买卖在哪儿啊？ 我那个总号设在咱北京。北京， 北京地方大了， 最繁华的地区，王府井知道不？知道不？ 王府井最热闹了 啊！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啊。 哦，那百货大楼里边 对过。 哎，对， 对过那不是东安市场吗？ 东安市场里边 旁边旁边那不是鞋帽店吗？ 鞋帽店了， 街边。 你领我这画地图来了？ 不是，这个街边的胡同里头，那就是我们的大公司。 什么公司啊？ 中华 哦， 全球 嗯， 豆腐大公司。 哪个大去了？豆腐大公司闹了半天是豆腐房。 豆腐房卖吗？ 豆腐房卖豆腐啊。 还是的、啊、我们豆腐公司不卖豆腐。 那卖什么呀？ 专卖豆浆。 哎，那不一样吗？那不一样啊。 你管我们卖什么走吗？你管我们卖什么走吗？你去演出去了给你钱不就完了吗、 哎、 对不对呀、 啊、对呀、啊、他们爱卖什么卖什么。 你们还是去二十里。 对 啊，你要个价去，咱俩商量商量啊。 咱你演多少日子呀？ 啊，一百天。 哎，一 你说多少钱吧？嗯， 一百天，我得算算，一场五万，十场五十万， 您就给五百万吧。 多少钱？五百万呢？ 五百万呢？ 你咬什么牙呀？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我咬你鼻子走吧呀，走嘛。这演一百天就要这么多钱啊？ 您这日子在这 儿、啊、不是日子怎么的呢？ 俩五十天。 什么俩五十天？一百天。 仨月零 时。没有仨月一百天。 怎么个一百天呢？ 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天 一百天。 一百天。瞧这舌头哦。 你叫五百万的你 那就叫一百五百万、 啊、那多少钱？你说个价钱吧。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嗯， 五万块钱不算多。 哎 啊，小枣还不怎么快是吧。那行了，就五万块钱了。 哎， 不过咱们把话说清楚了。 您说说 这个车钱可不管你们了， 全包括在里边了 啊，是不是？ 管啊，我们自个儿去。 哎，您自己来就行了，就这么定过去了。 哎，都有一样、啊、 你说 您得管吃 啊。那你放心。 嗯 啊，管你们饭吃。 哎，饭吃、啊、 不管你们饭吃。哎，你们吃那干饭吗？不干饭，干饭吗？我这舌头有时说不清楚。 怎么到这儿你就说不清楚了？ 干吃饭，吃饭， 吃饭。 你们不是去二十人吗？ 对。 那什么那个有两梭子够了不？啊， 两梭子用不了，用不了。啊，一个手榴弹我们全趴那了。 这什么这么就两桌子、 哎、 两桌就是什么呢？二十人你看分两下子， 我们十个人一桌， 十个人一领啊。要不够呢加俩草帘子是吧。 我这来还有枕头。 哎，也行 也行也 行什么呀，你这喂驴来了你这。 不是吃什么呢？这 酒席、啊、 哎，对个十人一桌吃酒席吗？ 哎， 吃酒席。 哎，咱有酒 啊 当然了，那酒席呢没酒吗？ 哎， 十人一桌、 哎、 啊，一桌一壶酒。 哎，一壶酒少。 哎，不是这壶分大小啊。 咱是二斤一壶的。 咱这是二两一壶的。 二两一壶忒少了、 啊、你别看那个酒少是吧、 啊、 它还没兑水呢不是吧。 还兑水呀、啊、你这进驴来了你这。 不是那什么，那个酒随便尝开盒行了吧。 酒多酒少没关系 啊， 您这菜可得应我的 菜啊。 嗯， 你们吃过？你们吃过？ 我什么没吃过？ 哎，别看你们说相声的， 嗯， 吃的多喝的广。 哎， 你们 吃的多喝的广啊， 就是你们讲究吃。 嗯， 没吃过我们这东西。 我们什么没吃过？ 八大碗吃过吗？ 吃过。 九大劲儿 吃过。 十大劲儿， 哎，是 十大劲儿吃过没有？没有了吧。 这十大劲儿还真没吃过。 给你们吃的就是这十大劲儿。 哎，您说说这十大劲儿。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要解馋你就得吃那个大抢盘。你看看我这话还没说完了。这老头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多赞呢， 馋呢你。 四盘五碗一个大枪盘。 哎，对了， 您给我们说说 干什么呀？ 哎，演员一听吃的好，倒是跟你卖力气说呀。 啊，那行说说。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找堂会这个作品呢，我们只能暂时听到这儿了。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觉得这 样，现在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接着请您到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听一听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专场演出实况。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寇耕如、寇耕杰共同为您带来的找堂会。这个作品呢，因为比较长，上半时段啊咱们没听完，不过呢这个作品也是很考验演员功夫的，因为逗哏的人呢必须得从头到尾的学地方方言，得倒口完成这个节目。下面呢我们就请出二位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表演。 那您说说这四盘头一盘 小撮板豆腐。 哎， 好啊，小撮板豆腐那叫一清二白呀，搁点那个小磨香油，那是香扑扑香扑扑的呀。香扑扑香扑扑的呀，你别吓着我行不行啊你？ 那不也是豆腐吗？二一盘 韭菜花拌豆腐。 哎，韭菜花拌豆腐。 三一盘辣椒糊拌豆腐。 这个辣的。四一盘 好了。哎，那是下酒的凉菜，你喝一口酒夹一口菜，把它放在嘴里这么一嚼，那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拌海蜇。 萝卜皮拌豆腐。 哎，萝卜皮拌豆腐都上来了，全是豆腐。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你吃那五碗大菜呀。 真的，我吃那五碗大菜。 就是嘛， 这头一碗 大白菜熬豆腐。 您不吃大菜吗？ 大白菜呀， 大白菜就是大菜。 对对对对对对。 二一碗 小菠菜炖豆腐。 咱们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 三一碗 好啊。 哎，端上来你怎么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啊， 黄焖栗子鸡， 油炸素豆腐。 哎，这过过油。这个四一碗 好了。哦，那有红的有白的，你不用筷子，你得用那个手崴着吃啊。 樱桃肉 猪血烩豆腐。 哎，来点猪血。那五一碗呢？ 啊，那可了不得了。未上菜之前那得喊一嗓子。接光了接光了，鸡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怕海参， 小虾门炖豆腐。 走，全是豆腐，吃完了我们的腿都软了，回不来了。 不是你那个，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 这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是那个大炝盘呢。 大炝盘还是豆腐？ 木有了，再有这两个字儿我受罚怎么样？ 再有豆腐我们不去了。 可以啊，我想跟你说说这种东西的做法。 你说说。 你要想吃这种东西那就得早点起，三四点钟起来之后你直接奔那个市场啊，你一看有四五斤一块的，五六斤一块的，你把它买回来，先用那个镊子把毛摘净了，然后用清水洗干净了之后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啊，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哎，你看那锅里头啊，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个七八个壳，用那个大铁钩子把它勾上来，放在案板上晾晾晾。你用那个刀立着切，那这切着片片的切，切着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过大枪杆。碎的码在底下，整的码在上边，码它个五花三层。哎，那个佐料可是杠着得硬。 什么佐料啊？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芝麻酱、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就扒拉着吃吧。 白煮肉、 豆腐渣呀。谢谢北京的观众。 哎， 我们哥俩是北京人。 对。 50年前，1960年，我哥哥拜著名艺术家、艺术大师刘宝瑞先生为师。 对， 我呢，拜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友先生为师。 那也是老 先生。这是50年后， 谢谢。 再为大家演出， 嗯， 谢谢大家的鼓励。再给大家说一段， 咱再说小段。 好， 嗯， 我就发现呐，这个相声演员，你就得观察生活。 干嘛观察生活呀？ 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笑料。 是吗？ 你举个例子， 您说说。 咱哥俩， 嗯， 在这儿给大家表演 啊， 台下呢观众看咱们演出， 对， 听相声得乐呀， 乐呀， 这一乐它有规律。 乐有什么规律、啊、 笑文来得快回去的慢，规律。 您给来了 学学 啊？ 你没注意， 你学。 哎呀，这哥俩说相声有点意思。这才回来，笑文来得快回去的慢， 回去的太慢了。 您这意思啊， 来得快也回去得快， 他没这样的呀。 我看一样。 哎呀，说一下有点意思。嗯， 还真没这样。 不但这个笑有规律， 哎， 两个人在街上见面一打招呼也有规律。 那有什么规律啊？ 问话的这位声音高，回答的这位声音低。 是吗？ 这叫高问低答。 高问低答。 没注意？ 没有。 咱们给大家演示演示。 来来来， 我打这边来， 我打这边来， 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哟，大哥， 哎， 干什么去？这是？ 嗯，我遛个弯。 哎，遛个弯啊？ 嗯 啊，没事，上我家坐会儿吧。 哎哎哎，去、啊、哎，那个屋上我那儿去 啊好，我明天就去串门去。 大哥， 哎， 您听着了没有？ 高问低答，您听着自如。哎，生活当中的事儿， 咱要倒个个是不是？ 违反规律 啊！ 低问高答 啊！ 咱再来了， 再来了。 那不像话，你不信咱就试试。哟，大哥， 哎， 这老头这个嗓门还挺冲，这是。 您干什么去啊？遛个弯 啊。那个， 您有空上我那儿去、啊？ 我不敢去了。 怎么不敢去啊？ 去咱俩打起来了，这是。 真是的， 哎，你说到了这个打架， 嗯， 必然呢就要说到劝架， 嗯， 我就发现这劝架也有规律。 劝架有什么规律啊？ 比方说啊，小两口吵起来了， 嗯， 有劝架的，那得分男和女。 哦， 哎，要是女的劝架，就得向着这女的；男的劝架，就得向着这男的。注意没有？ 我没注意过。 比方说， 嗯， 小两口吵起来了， 哎， 邻居小妹来劝架， 嗯， 她得向着那女的，她得这么劝。 您给学学。 这小妹是天津人， 嗯， 我说大哥呀， 嗯， 你跟嫂子吵吵嘛啊？真是的啊，我跟你说呀，嫂子这人真是没挑。你看你在外边忙活一天了， 可嫂子也有工作呀，炒菜做饭缝缝洗洗，哪样不干呢？啊，你再看你们那小宝贝儿打扮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跟透凉本似的，多根儿啊。哎呀大哥呀，不是老妹妹批评你，你有嘛事儿不许拼命景气的好好的说吗？得了得了，哎嫂子啊，你也别生气了啊，其实大哥呀就是这么个火爆脾气，心里没骂，过去就得了。哎嫂子，你不是想看看我新买那毛衣吗？走上我屋里去，咱不理他。 呦还真是这样， 是不是？ 对， 女的 向着女 的, 女的、嗯、哎，这男的要劝架就得向着那男的。 我没注意过， 是吧？小两口吵起来了、嗯、邻居二哥来劝架， 是、 哎、就得向着这男的。 你给来了。 哎，这二哥是山东人。 哦，山东话。 哎，大哥，你想要小小气儿、哎、我说嫂子，那什么，你就少说两句吧。啊，你看我大哥这样的呀，刚着不错了，不抽烟不喝酒，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再者说了，他那个性子直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让他两句不就过去了吗？得了得了，你们俩啊都少说两句吧。大哥走，咱俩洗澡去。 哎， 是不是呀？ 劝好啊、 哎、这么一劝家庭和谐。 哎， 这也是规律。 哎，要没这规律呢， 那就不行了。哎，女的劝架就得向着女的，向着男的那就不行了。 我看一样。 一样啊。 嗯， 我给你学学。 你来了。 哎呀，大哥呀，你这是跟谁呀？甭问呐，准是跟你那缺德的倒霉娘们儿呢。 倒霉娘们儿啊， 你说你这是为嘛虚的啊？你在外边忙活了一天了，你跟他生气犯得上吗？啊，别生气啊，走，咱俩跳舞去。 哎，还真好。 这还真好 啊, 啊，那非打起来不可。是不 是, 是, 是, 是 这是女的劝架。 嗯， 她必须得向着女的， 必须得向 着。哎，要男的劝架要向着这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嗯、非得打起来不可。 我看不至于。 我再给你学学。 你再学学。 我说嫂子，你跟她生气她也不知个儿啊，你看他那倒霉德行，你看 我这倒霉德行。 你呀、啊、照我嫂子这样的那算是收了狗相了。你小子拿镜子照照，你没点配呀，你还舔着脸臭臭呢。嫂子别理他，走、嗯、咱俩洗澡去。 我去你的。 好，听众朋友，现场的实况部分呢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既然呢这个活动也是纪念刘宝瑞先生的专场，所以在下半时段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呢播出一段刘宝瑞先生的作品，也是一段经典的作品了，做大褂。 在这个剧场里头听曲艺啊，看戏剧看话剧看电影都是一种文艺的娱乐。 对， 听收音机也算。 那当然了， 昨天我在家了，听收音机啊， 嗯， 正赶上放曲艺。 哦，放的什么呀？ 放那段呢， 说老婆。 哦， 啊，那是那个什么《陆安琴书》。 哎，对对，就是这种形式。 不错不错， 这段内容知道怎么意思吗？ 内容，您谈谈。 就是说呀、啊，这个老婆呀很笨 啊、 哦，要不他怎么叫捉老婆呢？ 捉老婆。 做了一个大褂，叫什么、嗯、叫大德罗，是叫什么呀？ 哎，叫德罗。 哎， 嗯， 做这大褂两条领子三只袖，前头短后边长。 哈哈， 东西做坏了怎么样？ 嗯， 东西做坏了没关系。 是啊， 就他这说话呀，他强调理由，还认为他这满对。 哎 啊，两条领子，一个当领子，一当围脖，袖子三只袖装干粮，前面短你走道利索，后边长你能当褥子坐。嗯，他还蛮有理。 这就是那么一个传统的小段。 就是嘛、嗯、通过这段啊，这个内容引起我们家里头一点回忆。 哦，您家里头。 这是嘛， 怎么意思？您谈谈。 虽然说这个曲艺啊通过艺术夸张， 是 啊，但是实际上啊还是真有这样的人。 还真有。